欣赏你假寐，笑你是十足的胆小鬼。那是谁在口是心非，明明在乎却说无所谓。爱情和快乐最搭配，将就的香味不消退，在心弦上拨弄心碎，谁照亮我的天辉。这爱的滋味我尽情体会，遇见你最好的年岁，别暧昧来面对，就让我们不一而醉。我的苦累谁一领神会，你是最温暖的依偎，这感觉最珍贵。静静的欣赏你假寐，笑你是十足的胆小鬼。那是谁在口是心非，明明在乎却说无所谓。爱情和快乐最搭配，像旧的香味不消退，在琴弦上拨弄心碎，谁照亮我的天辉。这爱的滋味我尽情体会，遇见你最好的年岁，别暧昧来面对，就让我们不一而醉。我的苦累谁一领神会，你是最神会，你是最温暖的依偎，这感觉最珍贵，如果爱就爱得干脆不后悔，如果爱就爱得干脆不后悔。